餐，酸甜苦辣肚子撑，山盟海誓真情的几回风浪，走遍那东南西北，走遍八方，到底到底情人却总是无常，十年的春晚真情难破纸一张，红尘万里只剩下一脸红妆，想要本来是一场梦，从未梦竟然燃烧红红，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，我擦干泪，明天还是要过。 空空别把人生挥霍挥霍，风生不带来死不带走，不如两位大哥把钱都给我，为了利益冲昏头，为了私欲骗朋友，废话能答只是世上目前的利益都不懂，人就是要累过才会懂，这建议或许不是美梦，老虎奔波年华老去，不到尽头有多少秘密，友情爱情亲情这三样东西，这辈子修炼不成，下辈子 人生啊本来是一场梦，梦做美梦醒来燃烧红红，爱情啊但愿能有结果，我擦干泪明天还是要过。

诉婉转歌声，品味一零三三，越来越动听，陪您在路上。 有一个话题是用一句话来形容你学校的食堂，可能现在听我说话的你还是学生，或者说早就已经毕业很久了，学校的食堂印象深刻吗？我看了一下，总结的也太幽默了。有的人说只适合生存，不适合生活，这个人学校食堂的饭应该是挺难吃的。那还有人说了，虽然特别难吃也没把我饿瘦，还说偶尔也会吃顿方便面来改善一下伙食。有人说只记得食堂阿姨颤抖的双手，知道是在说什么吗？就是她在给你菜的时候好像挺舍不得的，总是要抖一抖把菜抖下来。其实呢，还是有一些学校的食堂很招人喜欢的，不知道当初你学校的食堂是怎样的。但是我记得我在学校食堂的时候确实是挺不喜欢吃那里的饭的，不管走到哪还是觉得家里的饭最好吃。好了，不说吃的了，听好听的歌。 爱上你却不能靠近你吗？靠近后能不拥抱吗？寒冷冬夜，当我在爱情的山头徘徊，我的泪在眼里平淡，黯然神伤。在山谷发疯的嘶吼要你，我只怕尽碎了虚拟的回忆。情感像雪一片一片堆积成的冰河，掩埋了我眼前失踪的脚印。做好了我们一生一世。 一段这样的话：当你经历过挣钱不易、情感挫折、事业蹉跎、生产之痛、离别之苦，你就会懂得没有人被命运额外眷顾。当你觉得容易的时候，一定是有人在替你承担属于你的那份不易。人都是瞬间长大的，因为无助，因为责任，因为爱。哪一个瞬间让你长大了一大截？又是哪一个瞬间让你明白有人在背后替你承担着那份不易呢？我们都会长大，不是指年龄的增长，而是心理的增长。你有没有真正的长大呢？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星球一无所有，最荒芜的沙丘根本看不到尽头，降落六一二星球，缘分是理由，最无限的宇宙，从此它变成独有。

天晴就会有彩虹。 话题，那些年我们见过最搞笑的真人名字，欢迎大家来爆料，来听一下网友们都是怎么爆料的。有一个人的同学叫李猜，然后因为这个名字呢，班主任可能问你叫什么名字，这个人说李猜，他就会听成你猜，哈哈，好冷啊。好了，说一下这个杭州某个小学生起名叫谢祖隆恩，他的妹妹叫谢祖圣恩。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说，爸爸姓魏，妈妈姓朱，然后就给他起名叫魏朱。哎，起名字的时候真的有考虑到孩子愿不愿意叫这样的名字吗？也是挺有意思的。现在人越来越多，重名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想给孩子起名字还真的是要绞尽脑汁了，慢慢想会有好名字的。好了，继续来听歌。 现在时间刚好，依旧 I don't bow， 不如换杯饮料。你坐在对面很骄傲，爱你挂在嘴角，画面越来越小，已经无处可逃，现在经过我的频道。有点疯，有点坏，这感觉有点奇怪，很不怀疑不爱我，就是 Mr. Bad。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，不需要太多礼貌。算不算是很好？你站在对面很遥望，裙摆快要燃烧，月光越来越少，我们无处可逃，我是寂寞就是火药。 yeah, yeah, yeah, yeah。 有点疯有点坏，这感觉有点奇怪，但不怪你不爱我，就是 Mr. Bad。 我想要你想要都不止一个拥抱，不需要太多礼貌。Ba-d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ba-